預計今年六月底之前正式運作。它的目標是觀測135亿几年前宇宙中第一批行星是怎樣誕生，以及第一批星系怎樣形成。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逐渐下降。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逐步下降至今晚最低大约12度，新界最低几度。吹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几冻都即刻 warm 晒啦。 之前一个行紧东海道嘅时候，收到 cousin 嘅信息，话有首歌谂咗好耐，想同佢一齐唱。结果天寒地冻，收到呢一份歌词，呢份友谊使唔使咁浪漫呢？ 谁打击我？也给你留了座。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cousin 风，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吴奕坤 cousin 风，难得你和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着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细个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一样提醒我翻学。现在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杨秦回到家，咁啱妈妈唔喺度，见到弟妹经常都只能够食糙米饭，觉得好难过。而杨丽仲系嬲杨秦，点解争人钱唔还，令到妈妈难过。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胸肺学会董事古慧山医生， 其实咧，如果哮喘病人嚟讲咧，佢个病系控制得宜嘅话咧，譬如佢用开药嘅。佢冇乜發作，佢症狀同平時又冇乜大分別，咁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適合去打即係呢個疫苗噶啦。咁、當然佢發作緊嘅話，咁你就梗係要醫翻個病先啦，等佢平復翻啦。但係咧，平復嘅時間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所以其實佢發作好多時候佢都要睇醫生噶啦。其實咁佢可以同佢醫生咧去傾下，即係睇下佢嗰個進度啦，好翻個進度嗰時候，可能佢要即噴多啲藥，甚至乎要食一啲口服嘅類固醇。 去控制都唔定，咁所以咧就要睇嗰個時間性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係如果佢控制得好係 OK 嘅。咁如果咧而家有少部分嘅哮喘嘅病人咧，會打生物制劑嘅，嚇，即係好嚴重嗰啲。咁其實打咗佢個控制都可以好理想嘅喎。咁樣嗰啲病人咧就都可以打呢一個嘅疫苗嘅。不過咧喺打疫苗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建議佢喺打生物制劑嘅同一日去打，因為到時如果有啲乜嘢你好難分啊，究竟係嗰個副作用係喺邊度嚟咧？有时就难分啲咁解嘅啫。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今日 Boxing Day 啊，12月26日咁啊，同大家讲声圣诞快乐先啦吓。咁咧就都系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日啦。咁我哋咧喺广东广西有特殊嘅任务嘅。咁先讲讲咧，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万玉麟，仲有咧就系岑日飞主持文杰华。咁我哋大家三个都喺度。今日咧集思广益吓。咁啊，上个星期日咧，亦都收到一啲哇，真系真知灼见嘅题目啦。咁啊，有啲咧，我哋会唔会编喺出年嘅嗰个广东广西礼拜日嘅题目咧，就系编度去决定啦。吓，咁但系都有啲唔少好好嘅材料。咁啊，岑日飞咧就系最好啦，即系因为佢喺面书好活跃。咁啊，都见到今朝已经有啲题目嚟咗。 有、有几个，我觉得都可以讲嘅。不过我哋今日讲嗰啲嘢咧，我谂要褪到2022年嘅七月之后。 冇錯， 係因為上次就講 2022年 嘅上半年，講下半年。一個聽眾提出幾個題目，一個咧就係、是我諗可以講嘅，唔知道有冇講過，叫做清談。 嗯， 即係一清談咧，你就諗起魏晉時代。 冇錯。 啊，嗰時咧清談仲有另外一個 term 嘅，唔係叫清談，叫做玄談。 玄談。 嗯。 啊，所以你問題。我哋講過以前，我哋老師阿牟中三先生成日講啊，你哋識唔識叫咩叫做玄談啊？談玄啊，唔係個識談啊。五四時代其中有個咁樣嘅辯論啊，而家都唔見啊。嗰時係五四時代有個大辯論，叫做係科學與玄學嘅論爭。 哦， 咩叫科學？咩叫玄學？係咁啊！當時講玄學嗰啲人咧，即係清談派啊。 嗯、 就俾咗个 term 俾佢哋嘅，叫做玄学鬼。 嗯，哇，点解咁啊？ 点解鬼鬼 界攻击啊嘛？ 呢个可以了解嘅、哦，可神秘飞，因为当时嘅文化气氛咧，你知咧，对于西方嘅科学民主都有啲所谓向往啊。咁咧就觉得凡事要用理性啊、科学精神去讲啊。咁系咪就系代表对中国传统思想里边有好多所谓玄学嘅部分咧？ 系啊。 诶，佢哋又加个括弧咧？ 所以当时期召开这个会议的人呢，可能听众未听过了，我们就在文化史上叫做陈聚经，秩序的聚， 陈聚 经典的经， 是 他召开这个这样的辩论会的、叫做科学科源论战，其实都可以讲的，我们星这个是礼拜夜晚呢，广东广西可以讲一次叫科源论战，科学与玄学的不同。咁而家好多人咧就凡親就話，其實而家科學咧已經其實我覺得係一種分裂，去到一個合流啊。 嗯。 因為科學去到某個地位咧，就覺得其實科學同玄學其實可以融合嘅。 嗯嗯。 係嘛？ 如果你嗱用科學嘅方法打開玄學嘅神秘，咁就搞掂啦，策劃解到曬啦。 啊。 係嘛？即係之前我哋都。曾經有一個場合都講過李慈岑教授研究嘅嘢，鬧場嘅嘢。哇！如果真係 佢係科學， 係科學家嚟噶， 而家可以 電力專家係嘛？ 走去玄學， 如果佢搞掂就不得了。 但係兩者嘅關係係點咧？即係有冇話科學嘅盡頭係玄學，抑或咧其實科學永遠嘅基礎都係玄學咧？咁咧有時有啲科學家咧，佢又唔係好似而家我哋。咁熟悉嘅一啲經驗性做經驗啊，或者係嗰個所謂譬如實驗室裏面嘅嗰啲提供嘅數據作為支持，佢始終都有一個信念。 譬如愛因斯坦會有個信念，即係佢提出嘅咧，未必係你眼睇到，甚至係啲觀察嘅儀器可以量睇到或者量度，但係佢係有呢個基礎嘅喎。 所以咧，就我哋嗰陣時話科學咧，就係十九世紀喺西方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咧，就開始非常之發達傳入啦。你喺中國魏晉時代講魏晉時代講清談咧，嗰時嘅清談咧，就主要就話清談，譬如話我哋講竹林七賢。 嗯嗯 全部都是讲老庄、 嗯、 全部都是老庄专家，但是因为当时其实是老庄做主流呢，就变咗出现一个特色呢，就从中国文化里面睇，就话呢嗰啲人呢开始用老庄来解释论语万子。 嗯 所以何晏当时个何晏未注释论语嘅、嗯、用就老庄思想注释论语，而家冇人喎，而家问题就儒道分家喎，儒家还儒家，道家还道家。如果你用个道家嘅角度去能够解释呢个儒家咧，咁就变咗系个新嘅观点。嗯、但系而家好少人提。 嗯， 其实闹就多咯。嗱，譬如你就算睇庄子啊，佢点样闹孔子啊咁样。咁咧，其实嗰阵时嘅啊，唔知点解嗰阵时嘅辩论都比较健康嘅。 系。 但系我哋后来就讲儒道互补啊嘛。 系啊。 咁中国文化就系咁嘅啦。万叶伦，你都一定会经过就系、是。哇！做得不開心的時候咧，就係、是、告老歸田，好似呢一個 陶淵明， 陶淵明咁係嘛？即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咁、我哋都係咁嘅。得意的時候就立功立德立言係嘛？ 係 啊，就覺得一定要對呢個世界有所影響。失意的時候咧，就覺得更高一層，就是、要遠離呢、這、一個。呢、这個 陳世啊，仲有一個咧，聽眾提出個題目咧，我哋因為我哋每個個題，因為每一個題目其實都可以講一個上晝嘅。你嗰個聽眾提嘅題目就好有趣嘅，其實我哋唔知道有冇講，又叫做無用之用。 嗯， 哦、啊，正啊，你講 無用啊，無用之用啊。我講我幾個，我講幾個古仔咧，佢同無用之用有關。第一次咧就話咧，就我有個同學就話喺次聚會度，個同學講嘢，講個鬧個仔。 是 你冇用嘅，读书读成咁样，因为科科都唔合格，乜乜乜乜，咁你而家个冇用嘅人，咁我当场话咩冇用啊？如果个仔同个老豆讲，有一种庄子嘅讲法叫做无用之用，咁啊在座所有其他朋友都讲，喂，如果个仔识讲无用之用咧，咁就佢就好有用啦，已经 不得了啊，大佬， 系啦，个老豆即刻就即刷粒噶啦，佢识冇用，咁咩叫无用之用咧？嗱，文杰话可以同我分享。有好多人就鬧讀哲學嗰啲人咧，讀嚟都冇用嘅、 嗯， 因為出嚟揾唔到嘢做啊嘛。除非你喺文傑話好彩咧，喺大學教翻哲學啊， 我都好彩。 但係好彩啊！但大部分讀完哲學嘅人咧，個個拗頭你做邊科啊？你讀 business 啊，肯定可以有財經界啦、啊。你就要讀教啊，學中文系啊，咩成啊，都黐線都可以出嚟教書啊。 嗯， 咁啊。大中學裏邊冇哲學依科啊嘛。 嗯， 好彩後來咧好多，而家都唔掂啦。以前咧就話好多做哲學人咧轉咗出嚟咧喺中學就教通識科， 嗯， 李強就話同通識搭上關係， 嗯， 但你話無用之用，我自己有個親身經歷啊，真係好大深刻啦！我年青嘅時候讀哲學啊，就同幾個朋友，阿萬榕你可以聽下，同幾個朋友咧就去長洲去巴伯橋去飲啤酒，幾個都係嘢，咁其中有個人咧就係、是、做生意嘅， 嗯， 從事商界嘅，聽到我讀哲學咧，直情非常之 有興趣。 咩武器有興趣？直情 鄙視啊！ 直情標曬 標籤， 標 標曬冷 青額青金筆啊！我露出我飲醉酒啊！你讀咩哲學啊？哇！你讀哲學出嚟就餓死老婆温臭屋，跟住就攞個啤酒樽啊打爛。幾乎攞嚟搏我啊！咁兇啊！我咁激嘅，喂！我讀字又話點啊？你 關你咩事啫？ 關佢咩事啊？佢要打攞個玻璃樽打爛個玻璃樽嚟搏我頭啊！你讀字攞啲出嚟做咩嘢啊？ 因為佢同你第二有極端係嘛？佢係商業， 佢係商界 嚇， 佢做生意嘅。 但係而家啱啱相反啊，萬玉倫 嚇。係啊，嗱，而家咧嗱，商界咧。呢十零年咧喺香港開始啦，就發現咧好多做人力資源啊嗰啲咧，就會請一啲讀哲學同埋心理學嘅畢業生做嚇。咁咧嗰啲咧仲係好多係鬼佬公司添啊，好多係鬼佬公司。我就察覺到咧，香港人主管嗰啲公司咧就未必啦，都唔係好多。但係咧有幾間大嘅獵頭公司啊。 嗰啲鬼佬嘅consulting company 啊嗰啲咁咧，用到呢啲學生，佢哋就個個啲文筆都比較好嘅，佢哋梗係揀過啦，係咪？寫嘅文章好啊，咁咧就用到佢哋就愛嚟做分析啊，有啲做策略性啊咁，或者教個客睇嘢。咁佢哋唔係商界出身嘅，但係好似阿岑老師正講，你覺得我冇用，無用之用，俾一個 point 你啊，已經夠你成年或者幾年去改革間公司或者去做嘢，有啲咁樣。 嗱，其實咧，其實一樣嘢咧，我以前喺好多講座都提過，好多人問我，東芝學有咩用？咁我認我解釋係 OK 嘅，萬用我可以分享。我話讀哲學咧，好似可以練功夫一樣，好多門派。你有咩依個依個係白骨鷹，依個鷹爪派啊，又咩依個蔡李佛啊，咩事都好多招式。哲學就所謂哲學，啲人覺得冇用，因為佢冇招式。但係佢冇招式，佢係咩學？佢咩學科啊？佢係練內功。話你內功好咗咧，你然後用去任何一個領域啊都有用，因為你有咗內功。嗰個內功嘅修練。所以你頭先講話好多人識用嘅，識讀講温讀哲學嘅人，因為哲學用喺。你用在歷史有歷史哲學，你用在經濟有經濟哲學，你用在政治有政治哲學，任何嘢都有哲學。哲學就是講嗰個勾貼係最根本的原因，而且有個哲學一樣嘢咧，就所有商界其實冇任何領域都有用嘅，就係、是、屬於哲學嗰科嘅。阿文傑話應該好理解，就一定用到就研究思考嘅方法，講邏輯。嗱，依啲係哲學嘢嚟喎。哇，你做嘢冇邏輯，諗嘢唔識諗，冇 critical thinking。咁你就唔掂啦。你讀咗就唔同啦，即係犀利過。 讀咗唔同，咁啊識哲學，即係咪識邏輯？咁仲有識埋邏輯之外嘅嘢喎，唔會又俾個邏輯框咗佢。 因為其實咧，係啊，哲學咧都好多門啊範圍嘅嚇。即係如果你睇翻個四年嘅大學嘅哲學嘅要讀嘅科目咧，同埋選修嘅科目咧，都會睇到唔同嘅即係態度啊、氣質啦，啊同埋佢關注嘅範圍啊，譬如倫理學。咁呢個萬玉倫，你頭先講咧，即係好有相關嘅，就算喺商業上邊都有倫理啊。咁當然亦都有所謂知識論，就我哋點樣去認知外邊嘅世界嚇，或者更加你話講玄學咧，講到形上學。形而上者為之道，所以好鬼難講嘅就係因為你係離開咗嗰個形下嘅世界，咁大家就好似哇喺度即係出招嚇，即係點去理解？咁原來理解唔到嘅，你又接唔接受到咧？咁樣嗰種咁咧，好好玩嘅。所以任何嘢都有佢嘅用途，睇嚟無論點樣冇用。嗱，譬如我諗讀哲學嘅人咧，好似阿岑日飛一定理解就係、是。起碼我哋嘅語言要用得準確，係嘛？同埋每用一個字都要諗翻清楚，係咩係事情嘅本質，有啲咩最重要嘅核心嘅問題。咁我覺得喺個思想上訓練真係好有用嚇。咁啊，當然咧呢、這個形式啦嚇。咁、你個內容針對啲咩嘢咧？就好似頭先萬玉倫都話啦嚇，有好多領域都想用到讀哲學嘅人處理嗰、那個。佢嗰個範圍嘅內容 係，因為咧，我覺得香港個教育環境，阿文教授喺大學咁多年咧，個資源咧當然係冇成日話投訴，我都唔係想投訴，但係嗰個亞洲地區嗱，譬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為例咧，咁我哋就係讀大學啊，四年制咁嚇，讀完就出去入去各個領域去工作啦。咁喺美國嗰個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咧。他哋就頭四年咧就研究香港所謂嘅通識，其中嘅我諗一定有 paper 係要讀哲學嘅，咁你讀完咗通識，即係讀完咗嗰四年 liberal study， 咁先至去揀一個你想鑽研嘅科，咁佢哋做出嚟啲分析或者睇到啲人嘅成就咧，就發覺好有效、好有用，譬如好似克林頓夫人咁，哇喺都係行呢條路啊咁。個個人好向往，不過咧，無形中咧，你嗰個教育經費要誠意啦，係嘛？要八年先至完成到啦。 哦，咁啊難啲。 係難啲啦。咁啊，所以嗰啲私校，美國嘅私校咧， 就有 錢人，咁你咪自己俾錢咯， 任你選嘅科。 係啊， 好自由。咁啱啱你提到呢一樣嘢咧，咁岑飛，你唔知你喜唔喜歡三島由紀夫啊？ 啊、最近呢亦都有一套佢关于佢嘅纪录片上映嘅，就係讲返六十年代嘅时候呢，佢点样同一啲东京大学嘅学生辩论啊。 嗯、 因为嗰陣时嘅思潮呢就係、是、存在主义式嘅思潮。咁、 嗯、 呢就啲学生都好激嘅。啲大学生好即係好读好多书，同埋真係好喜欢去思考嗰啲同社会有关嘅问题。咁三島由紀夫係被視為比較保守嘅一派，嚇咁、啊，但係佢咧當然詞鋒利害，兼佢嘅寫作語言能力非常高。咁呢次學生咧就宣戰， 嗯、 要佢喺校園東京大學嘅校園咧同佢嚟一場辯論。咁、 嗯、 同佢辯論嘅人後來咧有好多都係日本嘅中流砥柱，即係無論係藝術方面嘅話，就喺嘅教授級或者研究級都好犀利。咁好值得睇。咁我好覺得咧，其實我哋有時講得一啲題目咧，喺廣東廣西裏面比較圓啊，你可以話譬如清談咁。咁有時講下啲人物咧，即係舉足輕重嘅人物咧，其實同埋佢嘅言行咧，都係比較實正啲。我自己就對於呢個三島由紀夫非常之有興趣。 但係啊，文傑話其實就比較。我覺得淨係講三島由紀夫比較雜啲，你冇睇過三島由紀夫嘅小説，咁就易啲。如果聽眾啊，佢就比較能夠理解，可以講一個比較廣闊啲嘅題目，但係裏邊一定包括三島由紀夫在內，就講日本嘅軍國主義。 嗯、 你講日本軍國主義嘅題目就好大啦，但係裏邊一定要提到三島由紀夫點解要切腹？佢係切腹嘅緣由就係因為佢係。 軍國主義 者嚟嘅，佢係一個好傳統嘅信奉日本嗰個軍國主義，佢一定要切腹，切腹而寫一個咁偉大嘅小説家，啊，裏邊有好多日本嘅大和民族或者係講大和民族嗰個民族性，講到菊花與刀， 菊花與刀 啊，都可以講嘅，都可以提嘅，即係話依個係屬於一個好廣闊嘅認識日本人嘅一個好好嘅， 係啊， 一個契機嚟嘅，可以 係啊。嗱，不過講多一句啦，三島由紀夫有啲作品咧，譬如《金國子》咁樣啦，其實佢唔係微，即係喺度微言大義講軍國主義，佢滲入去佢嘅思考，佢一個年輕人嘅成長啊，有時有啲包括埋一啲對性嘅幻想，嗱咁咧就寫得好高超嘅，可以話 你講三島由紀夫阿文傑，或者不如順便嚟講埋另一個人物。同佢兩唔同，兩個都係日本文化嘅嘢，但係兩個唔同，但係就依個川端康成， 係 啊，你阿萬亮有冇睇過川端康成？ 冇， 依個又係另一個日本小説家，兩個 style 嚟嘅，係都係屬於日本文化，係啊，兩個人都係攞依個諾貝爾文學獎，依個三島啊，川端康成攞咗，咁所以你見到咧兩個三島由紀夫好憤，好唔憤氣咧。即係俾川端康成攞諾貝爾佢又唔掂啊，但係兩個都好值得講嘅。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 非常好啊。 又唔係而家流行嗰人講呢個村上春樹啊嘛。 村上春樹 啊，依個係我哋有一種新嘅唔同嘅，都可以講嘅。 非常好， 日本文化係嘛，所以可以睇到嘅咯。嗱，有個聽眾咧提咗一個，佢提咗個觀點，但係唔知點樣形成個題目。 係 佢個觀點係講咩？佢話宇宙非常之浩瀚。但是對比人類非常之渺小，即是同個宇宙的浩瀚講到人類的渺小，但問你點睇啊？ 滄海一粟， 係啊係啊就係啊， 滄海一粟 啱啊！講埋個題目直 接，嗱呢個題目靚， 滄海一粟， 滄海一粟， 係啊，蘇東坡嘅講法，滄海係滄海之一粟。 佢呢個當然好講啦，即係。即很多我們是那段時候 HR training 那些都講到這些，他又不是用滄海一粟，即是講到宇宙有多大啊，光年有多多啊，那啊我們人生的生命有多多啊，這樣啊以前啊岑老師都說過100年你兩個甲子而已，是吧， 哇， 這些人類 但是問玉倫，為何在 HR 我們所謂人事管理裏面或者人力資源，為何會說到這個滄海一粟？ 他沒有的，他想帶出一件事，就是你那個個人，你不要以為自己厲害得很厲害，你不要以為你沒有你不行，其實是很渺小的。那這個我相當認同的，因為一個人其實做得多少事呢？咁問題就話有啲人咧有一種本領，喺管理上咁就叫 leadership 領袖才幹，我可以影響你，我可以帶動你。希特拉咁啊，噏一句咁，要你笑就得，喊就得。啊，成千上萬嘅人哇，進攻全球咁，其實佢做好少嘢嘅喎，希特拉。 本身睇到佢啲歷史好懶喎，呢個人好懶嘅。佢個生活係點咧？每日咧就翻總理府咧，係講緊晏晝食完早餐十一點起身，就翻總理府食完早餐兩點鐘啦。做嘢做到五點零咧就走啦，即係三個鐘到。翻屋企咧，佢中意乜嘢咧？睇電影，同佢嗰個即係閨中密友阿Eva咁，就睇啲電影，睇到半夜三更先瞓。咁啊，噏幾句嘅啫嚇，就係、是、咁樣。即係你話其他領袖好似Margaret Thatcher 就唔係啦，可能真係 Seven Eleven 嗰類，極端嚟。 喂，滄海一粟咧，其實有個宗教嘅情懷啊！你如果明白滄海一粟個理念咧，宇宙浩瀚，人類咪要少咧，你就會得到一個情操，就叫做謙虛。 嗯， 係嘛？有啲人啊，香港其實好多人唔謙虛嘅。你問題唔謙虛就覺得你自己好似好勁咁 膨脹咗。 你話你同宇宙比，你譬如好似約伯記嗰裏邊講，或者嗰出電影叫《生命之樹》啊，文傑話 睇過， 我哋就俾你 show 出嚟，你係開隻矮都不如嘅。你所以你一人一定要謙虛，就要明白依樣嘢。你明白你係滄海一粟，知道自己渺小，咁你謙虛咯。 咁啊，但係當然同時間嘅睇法就係話，你幾渺小咧，都有你嘅功能。 冇錯， 因為呢個網狀嘅世界， 冇錯， 嗯， 李白講嘛，天生我材必有用，頭先講無用之用，佢係一定有啲用嘅。 咁啊嗱，我哋咧而家就打咗個裝嘅啫，就希望咧喺十一點，即係十點半之後新聞報告之後啦，希望大家打嚟講一講你建議嘅題目，電話號碼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话，根据香港天文台预测，今日天气会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大约摄氏16度，逐步下降至晚间最低大约12度。听日气温会进一步下跌至10度以下，因此提醒市民为寒冷天气做准备。当局话，天气转冷同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提醒长者同长期病患人士可能会有较大风险，呼吁要准备加衣保暖，尽量留在屋企。民政总署同各区民政事务处已经联络各地区团体同社福机构以及街坊会等，主动接触有需要的长者同人士，并为他们提供所需协助。市民可以在寒冷天气警告发出之后致电民政总署热线25728427查询有关临时避寒中心事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发表网志，为日前发生一宗社福机构员工虐待多名幼童事件令人震怒和心痛，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绝不容许任何伤害儿童的行为。罗志光话，事件发生在受政府资助的院舍，他已经督促社会福利处深入和全面彻查事件，包括检视机构对服务的日常监察和员工督导方面有什么缺失和需要改善的地方。社署会继续密切和家长和机构跟进，并就机构提交的报告和跟进计划检视和实施所需改善措施。罗志光强调，今年施政报告已经表明将推展强制举报虐儿，是将推展强制举报虐待儿童个案机制的立法工作，而有关工作已经开展，当局亦都会向有关专业的工作者提供适当的培训，以提升他们及早发现和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的能力。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中国政府正是利用经济影响力非常聪明地让民主国家互相排斥，民主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追求意味政治理想可以让位给经济需要。杜鲁多接受当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统一战线，反对中国的胁迫外交，又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再是十年甚至五年前的中国，加拿大将继续在人权、香港民主、支持记者的问题上挑战中国，但同时会在气候变化等多边议题上和北京合作。中方多次强调，涉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又说国际上某些势力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是初步践踏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419宗新型肺炎确诊，数字连续两日少过6000宗，单日确诊亦都比前一日同埋上星期同日分别比系少咗400几同800几宗。新增个案中有33宗系变种病毒 Omicron 嘅病例，累计涉及376宗。韩联社报道，新确诊数字回落，主要是因为老人群体新冠疫苗加强剂接种率提高，同埋当地今个月起收紧防疫措施奏效有关。南韩单日再多69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081人，连续六日破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日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逐步下降至今晚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几个同学仔设计 UV 杀菌鞋嘅时候咧，只系小学四年级嘅啫，系咪一开始已经对科学好有兴趣？圣公会青衣村何泽云小学嘅赵柏涛， 尤其是系对生物同埋新科技嗰啲好有兴趣嘅，其实同我嘅编程有少少关系咯，即系做到啲手机 app 出嚟 ，UV 灯呢啲同埋压力发电片都系属于比较新嘅科技啊嘛，所以我都有留意过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我哋對天堂地獄嘅想像啦，我哋話佢係一個另外嘅空間嘅，證實唔到呢個都係真嘅。 哈林食十面， 可能你掘得唔夠深咧。 喺唔同嘅文化裏面都有人聲稱係去過地獄㗎， 即係死過翻生啊。 係啦，但係地獄呢個現象好明顯係介入緊人類嘅文化。 哦，呢個我承認。 東南亞有啲地獄遊㗎喎。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食、 哈林食十面。 广东广西第二节，我哋继续咧系接收咧嚟紧2022年啦吓，嗰个下半年嘅题目嘅，咁就透过面书啦或者系电话打嚟咧，都接收咗好多题目。咁咧亦都嗰啲题目咧，令到我都大开眼界。嗱，譬如话咧，有个题目咧就叫做等价交换。咁呢个咧就系万玉轮嘅狂向啦。咁啊，咩叫等价咧吓？咁啊，有时唔系净系话你嗰啲外币啊、找换啊或者投资嘅啊，咁啊而系好多时喺价值上或者喺人情上咧，都有一个所谓等价嘅交换。 主观性啊，呢个嗱，你系咪等系咪平等对待交易呢个系？咁咧，我哋即系读经济啲学生啊，咁咧睇喺大学时候咧，一教咧啊教呢个古典经济咁 classical economics 咁一讲就系讲呢个银纸喎，讲 money 喎，咁个 value 要讲个价值，money is an illusion。讲到嗰阵时，我哋都即系唔系好领略到老师讲乜嘢嘅，啊点解讲咧咁？咁而家开始啊做咁多年嘢啊，咁睇到啊，尤其是股票。那个价值 昨日480元，今日450元，明日不知道。那究竟间公司个股票值几多钱，或者根本间公司个价值喺边度咧？咁、原来而家有好多人就话，我哋睇佢将来嘅前景嘛。今年蚀，可能佢已经研发咗一个产品，明年后年好好卖。咁、所以呢个咧就产生好多所谓嘅幻想、幻觉，你对佢嘅期望。 问 二选六选，我就会咁样去睇啦。咁、究竟譬如话，佢值幾多錢啊？幾多錢先至算底啊？可以入市啊？咁 有啲熱線電話都係成日問嘅。 係啊，呢、這個我諗就係考 幾多號？你點睇啊？ 但係咧，我買股票就好渣嘅，次次都係要壯士斷臂走人，要請教下兩位，所以唔得嘅。我發覺咧，有以前有一個前輩教過，佢話上車容易落車難啊。呢、這個咧就真嘅，你。買入的時候呢，如果聽了幾個專家或者朋友啊，看了很久或者自己已經看了很久呢，480元入得了，那你真的呢就會得起心肝就入了。但是說多少錢出呢，升你就貪心，495，2% 不得是吧，520呢，10了，有個 你等下先啦， 有個 report 說看580、600、你就會卻步了。 咁系咯， 跌嘅时候一都一样嘅，舍唔舍得咧？ 你咁样啦，你总之你又话要股票咧，系想投资定话想炒？炒咧就必须有一个咁嘅概念，唔系其实讲啲咩将来嘅前景之类，佢全部都系攞啲消息嚟炒。 系， 只要明白，你如果买股票咧，就个个都明白，要炒股票咧，就全部所有小户都系大户嘅点心。 系， 你根本就唔可以能够左右嗰个价格嘅上落。我啲咁样嘅股票行，全部都系大户，佢唱好消息，其实想炒高；佢唱坏消息，想踩低。 系， 咁你问题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咪买啲唔喐嘅啦。有好多股票唔喐噶，我发觉。 系， 我都不妨讲下嘅。你成年都系两三年都系企喺嗰度嘅，譬如港灯。 嗯， 系嗰只几只噶，地铁来来都系40多元， 系 讲得啦，又落去都系嗰个位，嗰啲轮唔喐，但系有啲咧就哇， 大上大落， 好大上大落，系俾人炒噶，要讲嘅话，问题就是你嗰种做法就话问题话，好似文杰华最精啊，文杰华就唔买股票噶， 佢唔买噶， 买砖头噶， 砖头 系嘛， 有升冇落， 嗰啲比较稳定，变咗好，即系你。看你的情況怎樣可了叫，但是現在等價交換呢，馬倫你其實可以講到現在中美貿易之爭、其實都在玩緊等價交換的、 是吧、 大家問題就是為什麼可以他要拿個交換嘛，交換大家都要咁上下，一種交換就變成一個價值的交換， 最後其實 不只是經濟上的等價交換，其實用在意識形態都可以， 意識形態都可以， 所以等價交換這件事有時都有變值的可能、這個題目很開放性、但你也有些題目就是很特別的，譬如上等人下等人、今時今日講階級的分配，即是分佈，譬如什麼叫中產階級、這些討論已經是不斷重新定義啊，係啊，所以有冇上等人下等人呢，在一些經濟尤其是消費咧，佢盡量令到你都覺得自己是上等人的時候咧，咁個分別咧係咪即係客觀的量度呢、或者因為主觀的，好似阿萬玉倫話，主觀的感覺呢， 主觀， 你唔似揾上等人，又分九品，接觸過講九品人。 九品反而好啲，我覺得。 九品係嘛？ 你九品你咩職業啊？咩家庭背景已經分咗啦嘛。九品好啲喎，你上下等人、中等人咧，呢個界線有陣時係自己啊，俾人捧咗上去都唔定，踩咗落去唔定，未必一個好清晰嘅界線喺度。 有個聽眾咧，我覺得個題目好有趣啊，不過就佢講得唔清楚，其實可以分享啫，叫做地球監獄論。 可以再解釋一下嘛？ 因為你點解無端端地球會成為一個監獄呢？你講地球監獄論呢，一定要引申到另一個話題，就從嗰個話題嚟嘅，就係講外星人。係外星人令到個地球成為監獄，所以依個地球就專係裝一啲地球人喺度坐監啊嘛。我哋而家全部喺度坐緊監，因為其實邊個搞到地球成為監獄呢？喺咁多星球之中呢，是比較最適宜坐監的，就是這個地球的人。因為我們講到外星人，你就要源到外星人本來為什麼有人類的出現呢？ 是外星人当时期，如果你讲研究外星人，外星人话问题就话要做啲人被佢服务，佢哋要嚟地球掘金。 嗯， 咁啊揾啲做咗我哋人出嚟啊！呢种嘅依个我哋系外星人制造嘅 product 嚟嘅，你俾佢控制嘅，所以好多嘢讲嘅。你讲地球监狱，你一定讲到外星生物。 咁呢個會唔會呢？嗱，我當然我都聽咗好多都順順地嘅，但問題就話，如果討論嘅時候就係、是、會唔會係一個代號呢？外星人代咗神個地位咁解啫，係嘛？ 唔係啊，而家問嚟外星人幾百兩百幾種噶， 咁神都滿天好多神。 你講外星人都講話依個話耶和華耶穌，不過不敢不敬啊，都話依個。其中是外星人的一族噶啦，依個係 係係咯，就咁你即係將個名字個 label 咗第二樣嘢啫，係嘛？ 所以你依度講地球監獄都可以講嘅，其實我覺得 佢係咪呢位聽眾想講係咪暖化問題啊？生喺地球 啊有啊，有講暖化， 即係唔自在啊嘅問題，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壓迫感啊，或者唔開心啊。 嗰個聽眾講嘅題目啊，我都可以想講嘅，有趣嘅，講讀書啊。 哦， 因為講讀書咧，你就必須要提到當年五四時代出咗個教育家，叫做陶行知。 嗯， 陶行知 咧有句名言嘅，就其實就講讀書就圍繞三樣嘢喺度講，叫做咩？叫做死讀書， 係 讀死書，讀書死。 嗯， 即係個死字啊，擺喺唔同嘅位置。你由死讀書去讀死書，同埋讀書死。嗱，依個陶行知嘅金句。 啊，我以前聽過㗎，係啊， 係啊，聽過， 好有趣㗎。啊，同埋你講讀書，一讀書咧就話問啊，唔讀書嘅人一定係唔掂咧。六九淵啊個名句啊，我哋宋明理學啊，講六九淵，講六九淵啊，就話我不識一字，亦都係堂堂正正做一個人。即係話有時你做一個聖人咧，就唔需要讀書嘅。 姚信之前無書可讀，係咪佢講？係 係啊， 係佢講。 有呢個仗義，每多圖九倍啊，係咪？ 係。所以讀書係一個讀書有咩大用？但係朱熹就好重視讀書嘅。 係。 又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係啊。咁讀書係為咩？讀書係求知識定求智慧咧？我哋一個定做俾嘅題目叫做咩？叫智商與智慧啊！ 嗯， 哦， 不過想補充兩句咧，我哋都知道朱六兒童啦，嚇呢個朱熹同陸象山都有好多辯論。咁咧就陸九淵啊、陸象山呢啲，佢係相信即係所謂道德咧係一個直覺， 係 直覺體證。咁有時候唔係要讀書讀翻嚟。咁但係咧，朱熹就覺得格物致知啊，即係了解多啲呢個世界同埋事物咧，或睇到佢嘅道理咧，係幫助到道德嘅，甚至係道德嘅一個好可行嘅基礎啊。咁啊，所以呢個就係證成咧，讀書係需要嘅。 嗱，你講起呢樣嘢，我就諗起啊，其實都可以講嘅。 嗯， 就講格物致知，廣大嘅校訓。 嗯， 當年2014年佔中運動啊，我哋嗰時嘅政務司長啊林鄭咁，咪同嗰班佔中分子有個辯論嘅，就係辯論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 你記唔記得啊？馬老 嚟， 嗯， 我辯論到一嚿雲咁樣。其實我都好想可以講一次嘅，何為格物，何為致知？依個係來自大學噶嘛？係嘛？格物啊，格咩物？致知啊，致咩知？何為知？何為物？啊，依啲其實係可以值得講嘅。啊，廣大校訓。 其實我本身即係當然好少啫，即係研究呢方面啊，即係皮毛啦。但係咧，我都其實幾欣賞，覺得啊朱熹都係好好嘅，即係嗰個中國我哋嗰個發展啊，幾千年好多思想家出啊，好多嘢出，但係咧始終嗰個科學發展得遲係嘛？科學觀咁，我哋唔想話賴邊一個人或者點解咁，必有佢嘅歷史原因嘅。但係如果朱熹當時佢啊話格物致知，而家格物佢要提出呢樣嘢，如果有後人去一路發揚光大，唔好去到五四啦，一早已經掂嘅，又或者皇家皇帝去撐佢，咁變咗嗰個啟蒙啊，就俾中國人一個啟蒙行快咗。但係咧，我感覺你兩位都係哲學高手啊，要登正，我今日嚟就學嘢最好啦。就係想問就係話。 是不是他講完之後後繼無人呢？ 其實呢就很複雜的一件事，就是其實中國的傳統呢，特別在儒家呢，他對知識的看法是怎樣的，所以知之是致良知嘛， 致良知， 即是一種看法，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講， 是的，王陽明所講。但是呢，朱熹呢可能有另外一種的，即是他雖然最終的目的是致良知，這個呢在就重視道德倫理的儒學來講呢是一個宗旨來的， 是 但是都不是等於你不用 讀書或者不用思考一些問題，不用觀察事物人情，然後你就知道怎樣行道德的，因為呢你去到真正怎樣做一個道德的決定的時候呢，都需要有知識的基礎， 是 吗？即是如果不是你就做错事了。即是有一个题目，有一个听众写得很好，我们在上半年都会讲的，就是说即是愚昧的好的行为有时可以变成恶行。 嗯， 即是你认为好的行为，那这个就是你的知识基础未必够。所以是不是说完全是要去对立的？ 因为呢主要问题就是你朱熹讲格物致知，他那个知呢其實是有兩重嘢嘅，一種就叫做倫理學上的知，一種就叫做認識學上的知。咁就依個係認識學上的知係屬於科學性嘅，倫理學上的知係屬於道德性嘅。咁你由宋朝開始，朱熹已經諗到依樣嘢，但係佢係混淆咗，佢重複咗，佢唔識得分家。咁由去到明代咧。就變咗中國，就變咗王陽明嘅時候，即係特別重視致良知，就變咗倫理學上嘅知，就撳低咗認識學上嘅知，咁就大劑啦。 咁大劑 點解大劑咧？因為喺明代嚟講咧，中國人如果唔明白認識學上嘅知咧，喺明代嘅時期就啱啱係西方工業革命開始嘅科學突飛猛進嘅時期，所以好多人話。近代中國點解積弱啊？點解俾外國船堅炮利蝦？就因為明代開始個近代史就從明代已經開始，唔係從鴉片戰爭開始。 嗯， 那時期已經抹殺咗嗰個科學個進展。 嚇， 依個就係因為一個歷史上一個唔好嘅緣分啦。 係， 如果朱熹嗰套嘢可以發揚光大嘅，重視嗰個格物窮理致知啊，致知你睇要話王陽明夾竹仔夾咗七日七夜。夾唔到出嚟，其實夾到嘢佢唔識夾啫喎。夾到咩？夾到如果你認識學上嘅知，你夾竹子咧，唔係話夾到為點樣做人，而係夾到原子、分子、中子、質子。嗱，古西方就咁嚟啫嘛。講個原子論啊嚇，依個古希臘開講啊嘛，嗰啲咪科學嚟咯。 咁我都覺得咧，即係大膽講就王陽明咧，即係為辯論而辯論啫。你夾咪夾竹子夾七日。棵竹點止七日啊！ 我唔知佢係咪為辯論而辯論，因為佢咧係秉承住孟子個傳統啊。咁個孟子佢相信咧，其實所謂道德嘅知識咧，係當下你嘅良知嘅呈現咧，你會知嘅，唔使話一定讀好多書。你就算一個不識字嘅人，佢對一啲事情，譬如話魚子將入於井咁啊，咁佢即刻有一個脫剔惻隱之心。咁當然讀書有一啲幫助，但係唔係最重要咯。咁我諗咧，中國唔係冇發明啦。你知我哋以前讀書咧，小學咧都已經講話造紙啊，天文儀器啊，咁數出嚟，航海啊，咁呢啲都係因為實用嘅需要咧而去做，而唔係我哋冇呢個科學探究的能力的，但是他們的價值觀念就是這些是實用性這去做，但是你知道西方呢，譬如科學的基礎其實是為知識而知識的，就是他覺得要知道的東西他就會是窮他的能力去認知，當然去到知道一些有危險有道德的危險的時候，譬如說可不可以複製人啊，這些的時候呢，那他們就要談這個倫理的問題，是不是一定要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实验， 有个题目呢，我觉得就不适宜在电台讲，但不妨提出来，因为会听众提这个题目出来，应该是文杰华答的，不是我们两个答的， 有性别， 是的，但是这个题目呢就很挑机的，但是呢就不适宜电台做节目讲，但是我们都不妨看看，因为既然提出来，他说怎样的，题目叫做從女性角度點樣睇四級嘅色情電影？ 哦，好玩啊！ 啊，好玩啊！好玩啊！我哋想閲文其詳 喎。好玩啊！ 從女性角度去點樣睇四級色情電影？ 點解你會有啲興趣咧？ 即係你覺得點解想知道女性點樣睇咧？ 因為男性我明話同講話，所有男性嘅心理都一樣啦。但係其實男性睇同女性睇應該唔同。其實仲有一個更高嘅層次嘅，就係點樣咧？係因為我知道密宗，以前有個密宗嘅喇嘛咧嚟到香港，傳俾一個香港嘅密宗嘅高手同我講，佢傳佢嗰套密宗嘅理論佛教啊，就約咗佢喺當年的希爾頓酒店去學密宗，個課程過嚟就是看四級色情電影。呢個就不是男性女性啊。喂，密宗你咪佛教裏面有個所謂叫歡喜佛啊嘛。 係 啊，嗰度講修行添。咁你可以話嗰個咁講嘅就唔係屬於色情嘅咯，變咗你去到嗰個位置去睇，但係佢而家問題佢話用女性角度。 女性角度 嗱有趣嘅，因為咧有一啲對於色情電影啊嚇文學嘅研究咧，有嗰啲權威唔少喺美國都係女性。譬如我有個老師叫做Professor Linda Williams， 佢就喺80年代一啲巨著咧都係講 hardcore， 即係直情。四級啊， 即 係 hardcore 啊，好直接嘅 pornography， 因為唔係軟性嘅色情。其實所謂軟性嘅色情，有啲人特登叫做情色添啦。即係我哋其實有時細個睇嗰啲香港嗰啲報章喺度寫，有啲露骨啲，有啲就譬如有一個叫我唔記得咗啦，你都一定會識嘅嗰個即係小説家啦。咁咧，對於我哋嘅成長都好有影響嘅。咁佢唔係嗰啲叫做四級。不是咁直接，但好遠性。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可以討論嘅題目咧，除咗話女性點樣睇色情咧，其實絕對有個學問嘅。即係佢哋有一啲如果係女權主義者或者女性主義者咧，佢就係會注重咧點樣寫女性嘅情慾、身體。佢到底嗰個係一個男性嘅凝視啊，抑或有冇女性嘅凝視？有趣的地方咧，喺英國對於所謂甚算四級啊，或者係嗰啲色情嘅刊物咧嘅消費者咧，好多其實喺比例上咧，唔少係藍領嘅女性，即係勞工階層嘅女性。咁佢哋都唔係唔睇嘅色情嘅物品嘅，或者係消費者嘅。咁咧，只不過佢哋期待嘅嘢係咪迎合都係同男性嘅，即係想了解一下男性嘅凝視裏面，男性點樣睇女人而得到自己嘅滿足，以至自己有一種理解咧，因為佢自己有自己嗰種滿足啦。其實係值得談論嘅， 值得談論啊， 好值得談論嘅嚇。咁呢個又唔係話牽涉到啲乜嘢唔可以講嘅，因為一個文化研究。 因為你講情色咧，呢個情色或者色情咧，情色與色情咧，其實都係一個題目，或者我哋有時。夜晚廣東廣西可以講一次嘅，因為你牽涉到另一個一直以嚟做緊文化上，就係講呢個 D.X. Lawrence 嘅小説。 哦， 話個 D.X. Lawrence 咧，話不過係男作家，佢用男作家去提供翻女性喺性方面嗰個咁樣嘅地位。 特別係喺佢解放， 但 係 佢本書咧 《 查泰勒夫人的情人》咧係禁咗好多年喎，係點樣要解禁？係嘛？咁你要就係呢啲係值得討論嘅， 係啊，值得討論。同埋咩叫色情？ 好多人以為禁忌。 咩叫色情？咩叫猥瑣啊？ 係啊， 其實嗰個意義好闊大嘅。即係所謂猥瑣啊，或者 obscenity 咧，唔係淨係喺呢啲所謂色情嘅文學裏邊出現。 係。 即係喺人嘅行為或者去思考咧，我哋都即係佢好赤裸去呈現人哋嘅秘密啦。其實都是 obscene 的，咁所以可以有呢個題目，所以乜嘢叫猥瑣？ 係 啊， 情色與色情， 因為情色與色情都是很值得 好值得講嘅。情色與色情嘅點樣又慢慢地見一步之差？點樣本來係點樣流量為色情，但係其實佢唔係色情，佢係情色。因為人同情慾係好有關係嘅， 有 係嘛？ 呢個係咪因為咧，即使不嬲？東西方一路啲宗教啊、哲學誒，唔係宗教，即係道德啊、道德啊、宗教啊，好多時都係即係要規範人嘅行為，一個禁欲嘅問題。 當然， 而呢個禁欲問題咧，男性、女性咧，點解呢個聽眾要特別要標籤住要女性點睇咧？咁男性點睇都係格色情文化係嘛？咁點解係咪就係因為男人蝦女人蝦得耐，個女權始終係弱過男權？ 或者咧，其實唔同性別對呢樣嘢嘅所謂消費嘅滿足，佢一定有個慾望啊， 去睇呢啲嘢啦。咁佢得到嘅滿足嘅內容有冇分別咧？係嘛？ 係 嚇。咁有時未必一定有分別嘅，唔少嘅女性讀者可能佢都認同咗男性嘅凝視啊，即係佢睇啲乜嘢得到啲咩滿足作為佢自己嘅滿足嘅嚇。咁、但係咪就係咁單向咧？嗱、呢個真係要傾下先至可以講， 先至可以 係好值得去思考嘅話題啊。 係，係相當有趣嘅呢啲。 係啊。咁啊，阿岑日飛喺你面書裏邊咧，我哋都發現咧，有人提出一個題目叫元宇宙喎、哦。元咧就係、 公元個元咯。 嚇、啊，係啦，元咧就係、是、譬如一元二十元嗰個元啊嚇嚇。咁啊，元宇宙點理解？ 元宇宙話依個涉及到好多即係新心靈嘅嘢嚟㗎。 嗯， 依啲可以講㗎。依、這個全部咧講元宇宙咧就變咗係。修行方面全部都要講嘅，涉及到一啲好多新心靈嘅修行。 唔係一個好新嘅名詞。 唔係唔係，依個係新紀元運動或者新思維嗰啲，全部都有提過元宇宙。 元宇宙 啊，呢個好值得講 啊，可以講，可以講。 好啊，咁我哋就講新思維，唔係新紀元嘅思維，抑或就咁講元宇宙好咧？ 新紀元思維版比較大啲， 係 新紀元運動比較。廣闊啲可以講， 係嘛？ 涉及到好多方面，語就比較專業啲啊，比較專門啲。 好啊，呢、這個都係好題目。咁啊，就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是、比較實淨啲嘅啦嚇。就係、是、嗱、有一個題目好有趣，佢叫少子化喎。少咧就少年嘅少，係嚇。咁、咧就 係 啦，少子化。咁亦即係話多少嘅少，咁、可能我哋嘅理解應該話少子化，咁現時你知啦，即係譬如喺香港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就係人口不，即係連學生人口不足啊，嗱，因為生育咧就啱去到呢、這、一個，即係嗰陣時稀疏啦嚇，咁啊唔夠人讀書，咁啊加上而家移民潮啊，咁咧就大學都好大關注呢個情況， 係啊。DSE 去年50,000+，而家得30,000+。 系好啊，一阵间再倾。 系啊。 南沿岸该区气温逐渐下降，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逐步下降至今晚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6度，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更进发一段，龙尾在果栏。赤柱有特别的交通安排，赤柱市场道和赤柱新街行人专用区的有效时间会延长到今晚的9点，而城巴会在下午的5:10开始提供特别路线 73S， 会由赤柱村至到海洋公园站的服务。而元朗的大堂都有臨時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7点钟，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大堂山道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 K66A 和 K66S 和九巴的 600R 号线就会加强服务。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酒就不要揸车了。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七十年代许冠杰的《铁塔凌云》是最有情怀都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开心日报，杜文慧。 许冠文的歌词写出了香港人游历世界各地，一句岂能及余登在彼邦，唤起了对香港这个家的爱。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圣诞节有什么好节目？ 圣诞就梗系要睇《胡桃夹子》甩骨卡， 你冇听错啊，系甩骨卡。电视节目《演艺盛会甩骨卡》，由城市当代舞蹈团重新演绎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改编成现代港版嘅故事，伴随住柴可夫斯基嘅音乐，带观众穿越梦境同回忆之旅。 《演艺盛会甩骨卡》， 今日 Boxing Day 下昼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三節廣東廣西都開始聽這個聽眾的電話，有一位李先生已經等了一陣子了。早晨李先生。 早晨三位好。 你好。 早晨 是。我想講的題目就叫聖人與聖誕。 嗯。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呢，因為主要就是因為大家的信仰不同，定義的聖人和聖誕都不同的。 嗯。 咁尤其是一啲即中立嘅團體，香港政府咧定呢、這個呢幾日嘅假期咧，都係寫耶穌誕嘅。係啊，但係櫃台咧好多宣傳，啱啱之前嗰個廣告嘅宣傳聲底都係講先啦，知有咩節目啊咁。 係冇錯。 咁咧就係啦，跟住之後我覺得呢啲係清楚啲啦。 嗯。 即係我聽啲老人家講咧，我哋戰前至到六十年代到咧，聖誕節都係香港都係講孔子誕嘅。嗰啲大公司先師永安咧搭曬花牌慶祝嘅噃。 哦， 嗯嗯。 台灣就直情定咗就係孔子誕節先係叫聖誕節，冇假期嘅。 哦。 中國大陸都冇假期啊。 嗯。 啊，香港因為殖民地嘅關係咧，關於即係耶穌基督嘅節日咧就特別多嘅，即係假期啊講、嗯。復活節同埋聖誕節係咪？ 嗯，冇錯嘅。啊特別是教會學校啊， 係啦，九七前佛教就好叻，就爭取到咧九七就攞咗個四月初八呢個佛誕做假期，佢、嗯、哋就聖誕節啦嗰日就， 嗯， 係。咁我覺得呢個值得討論一下，因為你由寫大氣電波咧，唔同立場，你唔同宗教，你人你話聖誕節有啲人唔認同噶嘛， 嗯，冇錯。 譬如今朝我聽到你收音機嗰啲節目講得好，英國而家 Boxing Day 咧，大部分鋪頭閂嘅。 嗯， 有燒紙啊，乜嘢都，但系有少數嘅便利店開，嗰啲就係因為唔係 Christian， 哦， 即係第二啲宗教嘅人就開嘅， 嗯， 啊，即係就好明顯噶嘛，呢個大家表達嗰個立場， 啊，都有時間嘅變遷嘅，我記得咧即係小時候啦嚇，由呢個 Boxing Day 都係閂嘅，咁啊尤其是即係聖誕啊農曆年呢全部都閂嘅，咁大家都好專注 有 家庭嘅聚會嚇。咁啊！但系而家因為消費主義真係好勁啊嚇，好犀利咧，咁就唔會放過任何一個假期。咁加上租金貴啊， 冇錯啊。 咁所以有時就算自己嘅信仰立場如何咧，堅持嘅人都唔會好多，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嗱咁啊，多謝李生。咁你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聽聖誕呢個字咧好有趣。以前原來咧就唔係以我哋今日所講嘅耶穌誕啊，就作為一個理解嘅，啊而係聖人嘅誕。 你未改咗做啊紀念耶穌叫耶誕咯，叫孔子叫孔誕咯，紀念釋迦牟尼叫佛誕咯， 係 嘛？即係唔同嘅聖人都有唔同嘅誕，係嘛？都可以紀念嘅， 係 嘛？ 不過因為受西方影響，香港是殖民地以前，咁啊，因為嗰個宗教統崇都係由西方文化，一定係講耶穌噶啦。 係 啊，受呢度全部都講，其實係一路擴展出嚟。 嗯，而家最近有個講法話，內地咧對於耶誕咧，其實嗰個慶祝嘅氣氛咧，或者佢哋都唔係話好鼓勵啊。係啊，嗰樣嘢係作為一個主流嚇。咁啊就。但是可能都受我們的影響，即特別是當內地過去即經濟改革之後，一消費一出現呢，就其實你知道很多東西都是一個藉口來的，母親節要買鑽石啊，這些其實是沒有必然性的，那聖誕就是給幾天你要消費， 是 吧？ 對我們的好處就近聖誕消費就一定有減價的 但是不是的，他的譬如你去吃自助餐，那他比平日貴幾百元的。所以都是計算一條數啦。好，那多謝你生的電話的。好，那我們繼續講返呢，就是聽眾來的題目啦。咁啊，岑日飛咧喺你嘅接收嘅嗰個來源裏邊咧，有冇啲咩都令你眼前一亮啊？就 有啲係好值得講嘅，不過就好難講嘅。就叫做我聽眾提出叫平常心。呢個係家嘢嚟嘅，好難講嘅。 係冇錯。 即係活得平常心係好哲學化嘅。 係冇錯，但係咧，你覺唔覺得好多本來係好哲學嘅名詞咧？就拉咗日常生活咧，我哋就淺咗一層去講咯。 咁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可以好普通啊，可以好高層次。 即要解釋好多好多背後嘅意思先上到去。 你點理解平常心？ 平常心唔好咁執著啦，係嘛？啲嘢唔好話 諗多咗啊， 諗多咗啊，起即係唔需要話啦，咁嬲啊，咁開心，即係唔使驚喜若狂，寵辱不驚咧。 嗱嗱，依家係寵辱不驚啊！所以你平常心咧，你唔需要考慮好高層次。你可能話平常心就講到去范仲淹嗰邊《岳陽樓 記》，《岳陽樓記》 而《岳陽樓記》咧就係中學裏邊嘅範文。所以問題喂，中學生都啱聽。 係 啊，其實《岳陽樓記》裏邊所表達嘅內涵就係平常心， 亦都係儒家思想。 係啊， 冇錯。 我唔一定係佛家，係嘛？所以我就另外一個題目，聽眾都好嘅，都係屬依類嘅，叫做活在當下嘅喜悅。 咁呢個就聽咗好多， 呢個好多啦。 活在當下， 咁又唔係唔難唔易理解㗎。 嗯嗯， 係嘛？你唔好諗過去，又唔好睇將來。就最緊要活在當下。 咁啊變咗老師呢、這個，如果我哋咁樣唔好睇過去，唔好睇將來，係可能喺宗教角度 你唯一掌握到嘅就當下嘛。 咁慘啦！但你係由過去而嚟到今日噶嘛？一個人本身都係啦，係嘛？唔好講成個世界啦，一個人都係咁變咗，好似真係好無情咁喎，係嘛？唔好理以前啦，又唔好睇將來，淨係睇住今日啦咁。咁啊變咗好似蝸牛咪即係咩鴕鳥咁啊，望住前邊嘅啫喎。會 唔會？我就覺得咧，難嘅，因為人係歷史嘅動物啊。 嚇， 我哋記得凱德格啊呢位哲學家都所講，我哋永遠生活都有個時態，個時態咧唔喺現在裏邊有過去，喺現在或者當下裏邊都有將來。譬如我哋都唔能夠唔諗嚇，一陣間我做完節目，我今日嘅日程嚇，或者我用啲咩譬如阿萬玉麟一陣間去行山咁先算啦。 係， 咁即係你都會諗下。咦我依家離開呢個直播室咧，好啊，我就搭上一個咧，即係同大自然好接近嘅旅途。咁我心情都要個準備嘅喎。 係。 咁然之後咧，尋晚發生嘅事情咧，如果有一啲特別嘅感覺咧，都留喺你嘅心裏邊。所以咧，其實我哋生活喺三種時態啊，海德格話，就是、永遠都係過去、現在同埋未來。咁所以活在當下，叫你係斬咗兩截，就淨係揀中間嗰、那個。 剛才呢在休息室我們跟文教授傾幾句提到朱光潛美學的大師他一度我又很欣賞他說他說呢過去歷史呢就是一種情感來的、將來的東西呢就是一種慾念慾望來的、我剛才用回文教授的例子我一陣間收了麥出去行山是一個慾望你是想他好的、想他美滿想他好的那都是一個 有些期盼 的期盼的、 嗯 即係朱光潛就會咁樣睇，咁如果活在當下咧，就喺朱光潛呢度裏邊咧，就唔 fit 唔到入去，淨係得翻個中間。 係啊，其實 問題 即係 話咧， 呢個諗法 有時即係話問題點解要強調活在當下？因為太多嘅人係太 重於留戀個過去，活喺過去。 是是， 有啲人哋知望將來，就忘記咗佢而家， 是是是 實實就做個當下， 是是， 就冇咗而家咁嘅大劑。即 係 話離會三樣嘢你都有嘅時候，邊樣嘢對嚟講係最重要，就係當下。因為當下你能夠實實就可以掌握到嘅嘢。但係好啲人咧，成日活咗過去。冇咗而家，有啲人咧成日諗住未來，又冇咗而家。但你會知道三樣嘢唔係叫你斬過去、斬將來，但你記住三樣嘢嘅比較，始終都係當下係最實重要。 係啊，冇錯，因為你當下唔活得好咧，譬如你跌咗落樓咁樣，你就冇將來。 係啊， 係咪？ 嗱，好多人忘記咗當下，又諗住以前，哎呀，我以前點樣過咗啦，我將來點樣？喂，將來話將來嘅事，有時你都未知，唔係話叫你唔要未來，唔要啊將來，你可以喺當下都諗過去，諗將來，但係唔好話將而家應該要留意嘅嘢，你完全 skip 咗佢。就咁樣。 好多人真係，即係接觸嘅人咧，我都發覺好多咧都好中意眷戀過去，即係回首過去。 尤其退休人士。 係，但係咧又俾我 想當年， 想當年。但係俾我睇到有一個比例咧，就係咧啲悔恨嘅咧係多過滿意嘅喎。 哦， 嚇 諗起就嬲啦！啊，佢又對我唔住啊，咁咩事啊？ 講一世 幾廿年前一句説話或者一件事情咁算啦，好唔好啊？唔得啊，好離譜啊咁。咁有啲人係阿岑老師就講啊，哇！我當日幾威啊，千軍萬馬我一個人指揮，唉，而家慘啦咁。 系， 唉，而家惨啦，乜都做唔到，啊，冇人听我啦，咩咁？咁所以呢啲咧就系对于过去咧变咗一种包袱，一种包袱，吓，即系阿朱光潜就美学大师美化咗佢就一种情感，当然系情感啦，咁但系一种包袱，幻想将来咧，反为同回顾过去咧，我觉得占嘅比例少啲。 不过幻想将来必须 系 要嘅， 吓，啊。 因为当下的情景未必是你很满意，或者甚至不是你控制的时候呢， 你幻想将来一种自由感嘛，啊，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有一样东西，我刚才看听众的面书，我突然想起我有用，因为他讲开想我来讲日忧，日忧大师他随便又讲到佛教入魔界，其实我发觉到呢，其实有一样东西可以讲的，就好多人都常用嘅，又叫做走火入魔，好值得讲嘅。 系， 好多人都走火入魔嘅，无论唔同嘅界别， 系 吓，其实都有个走火入魔嘅呢，這个 谂多咗， 谂多咗。 但系咧，又令到我谂起咧魔性呢回事，我好多时都会谂嘅。 嗯， 即系人系有魔性。 系。 其實那種黑暗的境界咧，係咪成日都會存在？而我哋幾時會踏咗入去裏邊去即係去睇事物咧？ 呢，這個我諗就歸翻啦，你個人嚇，即係陰陽兩極噶嘛，有正面有反面，有人性有獸性。阿盧思光先生咧都即係喺佢個哲學書裏邊都有講過噶嘛，人係。你戴兩頂帽，即係好多哲學家都有講，不過我睇佢嗰個佢都講得好深入淺出，就是當你嗰個獸性超越咗人性，人性就其實就歸翻孟子講嗰四端啦。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咁如果你話當你埋沒咗良知，冇咗良心啊，黃陽明講嗰啲嘢嘅時候，你淨係獸性嘅時候就搶去搲嘅時候唔理嘅咯，乜都冇曬嘅時候咧，就係魔啫嘛。其實同一個人可以發生嘅喎，有時我。自己都覺得是的，為何自己會這樣看東西想東西呢？不用那麼生氣，很多時候這個就是其實是獸性來的，好像被人襲擊著， 因為自我防衛的一種反應， 自我防衛是自私來的嘛，你怕人家襲擊嘛，是保護啊， 這個是會的嘛。 這個問題我們說的走火入魔就是一個成魔之路，你譬如好像希特勒，你看到他啊，後來他初初沒有事的，如何走火入魔，成魔之路咧，又尤其到政界人士嚟讲咧，其实有样嘢令到佢哋成魔嘅，就叫做咩咧？就叫做权力。 系， 所以有句 讲 法叫做权力令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地腐化。 呢个 系嗰个英国哲学家话 Atton 讲噶嘛，讲呢个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嗱，一人有咗权力咧，你就开始容易成魔。 嗯， 你知道啊，唔一定要讲 Hitler 噶。 中國都有個你睇到佢點樣成個叫做洪秀全啊， 嗯， 話太平天國洪秀全初初佢後來成咗天皇，太平天皇之後咧，你見到佢點樣成個，係嘛？ 當佢去到即係超越曬係嘛？我講一句金句，萬民景仰嘅時候。飄飄欲仙嘅時候，行咗入魔道都唔知 道。你見到你問題，你好似我講太平天国，其實都可以值得講、嗯、太平天国嘅例子。洪秀全因為佢有咗權力，佢就係開始有魔性出嚟。但係洪秀全初時期，佢話：喂，我係突然間望見一個老人，後來佢就話我，然後咧我就係話上帝會，然後佢話我係耶穌嘅細佬。係。即係佢睇到 天兄啊嘛，佢 係耶穌嘅細佬啊嘛，咁又有咗耶穌上方好叫佢成立上帝會啊嘛，但係問咗都係呢個權力一到到後期爭權奪利嘅時候咧，你洪秀全話你係耶穌嘅細佬，咁然後跟佢同佢搶佢權嗰人咧叫做楊秀清，啊楊秀清就話你係耶穌嘅細佬啊，我仲勁，我係天父，你係我仔，我係耶和華。 是 那你是我仔啫，你要听我讲啦。你我唔系九天上系万岁，就攞呢个权力，佢系使到法术，好似佢自己。咁然后另外太平天国王之后，另外一个萧朝贵，你洪秀全都话耶稣个细佬啊，我就系耶稣， 嗯， 你系我细佬， 又定过你，又定 过你，已经一早已经摸咗， 摸到。 其实佢哋个 其实就系喺一个权力嗰个斗争嗰度咧，自己要揾。 佢呢三个人都知道自己讲乜嘅，大家行家， 大家行家，你讲 得好。不过万玉麟头先讲得好好嘅，就话其实我哋讲权力越大，于是个魔性可能越深咧。因为假设咗咧，其实人企喺人兽之间，因为绝对系一个动物嚟嘅，吓咁咁喺个动物性咧，如果你因为权力系你佢最好嘅武器，兼冇咗个遮拦啊，因为你都知道，譬如你做个好高级嘅行政人员啦，吓喺你嘅职责里边，你系主管嘅话咧，咁啲人要听你嘅。咁睇呢啲位置嘅人會睇到，無論你嘅秘書或者所謂 support staff 啊，嚇，就樣樣都係要真係滿足你嘅要求你去做。喺呢個時候，你見到即係向所無敵嘅時候，你會去得好盡。係啊，你會對發揮你自己最大嘅影響。咁而你覺得想做乜嘢就做乜嘢。 係 咁而呢一個想做啲乜嘢嘅係為咗私利。為了自我滿足或者自我權力的膨脹，因為完全是為了他人的利益，有時很難分， 很難分，而且會沉醉於當中，是不自覺的， 沒錯，自我感覺很良好。 所以呢，我很欣賞孔孟他們呢，不是說即是人民亦雲的意思，而是問題就是你要自覺，要反省，喂，你拿這樣的權是不是絕對是不是你即是聰明啱曬呢？沒人會想這件事。我見過很多成功的商人、成功的什麼人事學會的主席、什麼什麼很多的都是一出聲他覺得自己是對的，是自然的，他不是扮嘢的，一出我看了這麼多年我們做生意一看是對硬的，在我的耳朵來說我會有這回事。 但是我陳慧菲，我也有想你剛才孟玉麟想的問題，尤其是一個國家的領袖呢，更加難會說我要檢討或者我要反省，因為他要壯膽，即是他要鼓勵軍心和士氣，所以他不會說以我的保留對我自己現在想推行的東西。 他好像捉過河，我們說象棋督兵過河，有前沒有後的，沒得，那也都有一大班人跟著他，是不能夠說退啊，或者有第二個的，如果說次次都就人的，你沒有個威信嘛，這件事也都是慘的，即那個領袖其實都痛苦的，我覺得不是易做的，即如果一個好領袖，同埋你一言喪邦一言興國之間點做呢？你但係亦都有陣時好陰公，就係話我覺得咁樣係為民好嘅，其實好多問題，下低冇話俾佢聽喎，下低冇調查清楚，或者佢自己冇調查清楚，就簽咗落去就係法令啦，咁就弊，咁就弊。 嗱，有個題目咧，其實可以改改嘅，都有趣嘅，因為我哋唔需要講好多哲學性嘅題目，但係呢個題目好好嘅。一个 James 个听众讲话要从饮食材料讲历史啊， 哇！ 講飲食，其實講飲食材料、講歷史咧，其實一個更好嘅題目就係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又叫做食療。 食療， 中國人以前嘅醫生啊，最高級醫生係食醫啊。 嗯， 即係教你食乜嗰個種醫生係最靚嘅，薪水最高嘅。 係， 即係食。而家我哋都有民間智慧嚟㗎，你食你食咩菜啊？食咩瓜啊？啊！食邊個部分啊？你醫乜嘢啊？補乜嘢啊？全部都係食醫，呢啲係屬於中醫嘢嚟嘅。 係啊，誒，同埋佢哋係靠呢個經驗啊， 係啊， 嚇，即係歸納經驗，又唔係一定科學嚟到了解。咁啊，但係我覺得咧，提出呢個題目係咪 James 啊？我覺得佢提出呢個題目咧，其實係想講我哋有物質史嘅，即係歷史嘅 飲食材料 啊，唔係就係思想史啊，我哋都會有物質嘅發。展譬如生產工具的變化，去講歷史嘅嚇，咁所以飲食嘅係我哋人生活嘅好重要的部分嚇。咁 誒，到底啲乜嘢材料？係啦，就睇到嗰、那個 係啊，冇錯，係啦， 嗰個過去嘅歷史原因 係啊。 點解西方人要鋸牛扒咧？ 係 裏邊都背後有歷史嘅， 嗯， 全部 又飲食嘅材料講歷史都係個好題目。 點解嗰啲中東人要食羊咧？ 嗯， 伊斯蘭教點解咁重視食羊呢？ 又唔食豬係咪？回教 係啦係啦，呢啲飲食材料都可以講嘅。 嗯， 唔淨止係講食療嘅，中國人就講食療啦。全部各方面可以配合啦。 醫療、藥物、食療，仲有個心情啊，有個中醫教嘅三樣嘢都好緊要。 所以阿提正仲咪講出話，要我哋講中醫夾身啦，要中醫夾身啊！ 中醫其實很多很多智慧哲學在裏面嘅，又係，但係咧，即係將佢科學化啲，係嘛？睇下啲生草藥有冇含鉛啊，係咪做下或者啲血驗血啊嗰啲嘢做多啲。我諗 同埋所謂量度啦，即係嗱，好多時對中醫嘅批評就係話咧，佢冇量嘅，冇量化。 係 咁咧，就喺科學裏邊咧呢樣嘢比較難去推敲或者做結論啦。係咁啊，我間大學就啱啱成立咗香港嘅第一間嘅中醫學醫院啦。 係啊， 咁啊睇下佢點樣用醫院嘅設計。 但你中國以前啊，孟子話。是講中醫是分三級的、上醫、中醫、下醫、哦、現在的中醫全部在中國傳統以前的分類屬於下醫、哦、就是看病、哦、上醫做什麼上醫第一件事呢這些就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上醫的中醫呢就是你看病的時候首先要問你拿八字 哦， 那些叫上醫 哇，那他都要懂埋易經 啊是啊沒錯了上醫是看八字的因為八字已經講出了你的體質你哪種容易器官出毛病一看八字就知 道 究竟是泌尿系統還是呼吸系統應該怎樣屬什麼加木水過肚 看你的八字來 對症下藥但是現在你有沒有誰中醫看 八字沒有由我由小時候看中醫都沒人問過八字 你哪邊 那些就是下醫 你哪邊讀得到那麼多書 現在有哪個中醫會要人拿八字 還有上有沒有上醫學呢上醫的醫學 沒教現在問題我們怎麼教以前我們張仲景時代已經講到醫亦醫亦同源啊嘛， 醫亦同源， 即中醫同易經係同一個源流啊嘛，而家都冇人教易經， 絕對係啊，所以咧其實做中醫咧，中文底要相當之 好， 好。咁喺一間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嚟到最後一節廣東廣西，繼續接收聽眾嘅題目，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嘅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00发出寒冷天气警告，预测今晚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在12度左右，新界同高地会再低几度。听日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民政事务总署提醒市民为寒冷天气做准备，呼吁长者同长期病患人士要准备加衣保暖，尽量留在屋企。民政总署和各区民政事务处已经联络各地区的团体、社福机构和街坊会等，主动接触有需要的长者和人士，并为他们提供所需协助。市民可以致电民政总署热线25728427查询有关临时避寒中心事宜。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网志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大致稳定，已经80日没有出现本地确诊个案，但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在全球扩散的速度极快，当局已经采取最高规格的防疫措施，致力防止 Omicron 流入社区。他说80岁或以上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只得大约两成，接种完成接种两针是更加少，是相当危险的信号。本港两款疫苗对预防重症和死亡高度有效，能够为接种人士提供有效保护，免于感染后出现并发重症甚至死亡。陈肇始又强烈建议所有高暴露风险的群组，例如是机场员工、机组人员和在检疫酒店工作的员工，尽快接种第三剂疫苗。已经符合接种第三剂疫苗资格的市民亦都应该尽早接种。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在上星期展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整份财政预算案的起始点是怎样善用公共资源，市民期望看到的是公共政策和服务能够改善民生，令市民切实受惠，同时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陈茂波在网志说，社会状况和需要持续变化，例如是怎样能够合力建构大家所期望的未来，需要政策和资源配合，但不可或缺的是市民的投入和积极参与。他说本港正是处于发展的黄金窗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落实香港国安法令香港由乱转治的局面不断巩固，社会回复安宁稳定，局势持续向好发展。他又说，社会的稳定局面来之不易，是在中央领导下，特区政府团队努力层层推进的成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发表网志，说日前发生一宗社福机构员工虐待多名幼童事件，令人震怒和心痛。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绝不容忍任何伤害儿童的行为。罗志光说，事件发生在受政府资助的院舍，他已经督促社会福利处深入和全面彻查事件，包括检视机构对服务的日常监察和员工督导方面有什么缺失和需要改善的地方。社署会继续密切和家长和机构跟进，并就机构提交的报告和跟进计划检视和实施所需改善措施。罗志光强调，今年施政报告已经表明将推展强制举报虐待儿童个案机制的立法工作，而有关工作已经开展，当局亦都会向有关专业的工作者提供适当培训，以提升他们及早发现和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的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逐步下降至今晚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冷。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1%，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跟住咧，睇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土瓜湾，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码头围道来回方向近红磡商业中心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学园街去码头围道方向嘅快线亦都系暂时封闭，车辆咧唔能够沿住学园街右转入去码头围道。咁就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码头围道来回方向近红磡商业中心嘅快线，以及系学园街去码头围道方向嘅快线都系暂时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学园街又进入去码头围道。咁另外咧，为咗配合维园工展会，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有好多创科嘅发展都同晶片有关系。香港科技大学综合系统预设嘅学部主任崔志英教授， 过去嗰十几二十年，成个生态都改变咗好多，包括政府嘅配合啊，成个产业、成个投资界都觉得呢样技术系一个好重要的领域，变咗而家嘅同学能够揾到资金帮佢哋做沙粒，系比以前好咗好多。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三个人，一个坐轮椅，一个以刀片代脚，一个超马选手，要环港岛跑42公里，到底要跑几耐？当中遇到咩困难？今个星期日听下仇建明、冯锦雄同黄俊桥点样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今日早上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啦，咁啊继续接收一些听众的建议，就是2022年我哋下半年的题目噶。咁啊头先都写低不少，相当好噶吓。咁啊包括无用之用啊、沧海一粟啊、吓、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啊、情色与色情啊等等啊吓。咁咧就继续接收啦，睇一睇啦。阿岑日飞，在你的那个面书里面有没有见到一些你觉得都咦可以思考的问题？ 有个好 update 的，跟以前不同的，就叫做因为、由于、科技革命，由于电脑，由于手机的出现呢，就出现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就叫做跟我们传统想法不同的，叫做后发先至。 後發先至， 後發先至，唔係以前就係講話先聲奪人一樣，要先咯，飲頭啖湯嘛。而家問題就話，喂，你越遲學就越著數。後發啊，中國而家問題科技咁勁嘅，因為佢係後發先至嘅，多電腦佢係衰曬嘅，全部係全部美國領先嘅，但係佢後來一上畫咧，好多嘢已經準備好，佢變咗係攞咗好多嘅 jack 數。 嗯。 中國就是中國就後發先至有呢個特色啊！ 嗯 所以可以講的 好啊，好啊！ 尤其你見到啲電腦，你咁早學，越遲學就越攞到好處。 嗯，有趣咧，就係咧，有啲人講開國內嘅發展咧，咁佢就會話嗱，譬如你喺文化大革命嘅期間啊，嗰20年咧，即係我哋都發現好似有啲係遲咗啲咁樣嘅，咁咧就但係咧，即係所以有個討論嗰陣時就係，咦？中國都未真係去到現代化，就即係講後現代咧咁樣。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啲美國學者啊，或者中國學者都有啲咁嘅辯論。咁但係唔係一定要經過現代再去到後現代咧？佢哋係好極速地攬過咗， 係攬過咗啊！後發啊嘛，後發先至啊嘛，全部有咗攞咗個優勢啊嘛， 係 嘛？即係遲上馬就反而係攞到。不是跟住早上畫， 佢因為好多咧，而家你由電腦啲咧，我唔需要話睇嗰個歷史嘅發展落去啊。 係啊， 今個就取替咗之前嗰、那個嚇、啊，即係你譬如話用 iPhone 咁，你唔需要話學邊一個啊嘛。 係冇錯啊，咁啊，尤其是我哋以前都會講少，我唔用呢個型號住，我等咧下一個型號已經有曬所有嘅嘢，我先學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而且用而家咪就你買手機都係喎。 越將新出嗰啲就越功能越多，仲越平。 係 啊，係越早追貨咧，仲越衰。所以有啲嘢等下先，等下先，其實就反而仲好。 係，所以當你買咗，然之後發現下一個月已經出新嘅型號啦，咁你就嬲到死。係啊， 我覺得硬件嘅嘢、民用嘅嘢咧，就成日會遇到呢啲嚇，即係越後嗰啲 model 就越靚，係嘛？但係咧，如果你話講翻真係講翻你讀書知識嘅嘢咧。都是要累積那麼多經驗下去的嘛，是吧？我們譬如說學新思都好，你不識到律師的，你怎麼知道個轉接怎樣下呢？那 麼 也都五四的時候寫新思白話那些全部都是古詩啊律師的高手來的嘛，他們祖師爺識的嘛，但是譬如說我們現在家裡用電飯煲，我需不需要你底個電飯煲怎樣的，現在放點水下去一按著、半個小時吃得幾好啊，係咪 user friendly 啊嘛？而家講 係冇錯，係嘛？ 冇咁多需要話你以前上一個嗰、那個咁睇電腦行業都係㗎，電腦行業好多嗰啲 IT 專家都慘㗎，啲新嘅出嚟，哇！喺間公司或者企業或者主管部門裏邊，哇！做呢啲嘅隨時俾新嘅嘢取替， 係啊，即刻就唔出㗎啦。 唔同話你哋教美學教哲學嗰啲，唔係嗰個形式，即係呢個係。近呢二三十年， 所以咧你變咗講咧就話依個係講科技，就係後發先至。一講傳統咧就唔係後發先至， 冇錯。 所以有人講到問題，你話後發先至，科技進展得快，所以好多人講，如果你睇西醫咧，就越後生嘅西醫就越好，佢 update 嘛。啊，唔過新科嘢而家又機械手又咩性，全部問題機械臂全部新深熱新嘅軟件，新嘅設施，全部啲舊嘅老西醫咧好多嘢都唔識。但係如果你睇中醫咧，就越老越好。 嗯， 因為我講經驗。 嗯。 講診症 係 唔係講新嘢？ 係 你講新嘢就後發先至就係、是。又不同了，是吧？所以你都是說的，現在問題，文教授，我知道，我認識很多老教授，真是教授，但是真的，他們是活在他們以前的年代，真的連去 ATM 按機都不懂的。 嗯嗯嗯，因為有很多助教幫他， 不是，但是你問題，你說說電腦，你找新一代十幾歲那些，哇，他好像 很快， 嘣嘣嘣 嘣嘣嘣。還有還有的，大家智力的方向有些不同的，就是他覺得學問這件事一直舊的都還有很多空間可以 去研究啦。那這些所謂手作的東西呢，他就會叫一些助教幫手。譬如教學一個教室裏面現時的科技呢，特別是疫情呢，我們要上網教學啦，其實很多種工具。 是 咁咧就你就要決定，咦？你用唔用啲時間去做呢啲工具嘅學習，抑或你攞翻時間嚟研究啦？呢、這個就個人嘅選擇。不過咧，麥瑞麟我就想講係科技依樣嘢可以後發先至好有用，或者醫學嘅科技嚇。 係 但係藝術咧，或者係文字啊嚇、文學啊呢啲咧，就有時唔係話最新嘅 model 嘅。譬如我有時都會諗。當藝術的領域一放寬，而你又看到西方的那些所謂後現代藝術，是不是真的一跳就跳到過去呢？這個都需要一個心路歷程。第一，你夠不夠自由、開放，想像力夠不夠豐富，習慣了那些思維的框架，會不會一跳跳出來呢？譬如你做書法，你即刻話後現代書法唔係咁嘅，或者水墨畫完全唔係咁做嘅咁樣。咁你其實都幾辛苦嘅，因為你要跳出舊有框架， 要推翻自己之前睇嘅嘢， 冇錯、 係唔簡單嘅，即係嗰個即係經歷啊或者時間。咁你譬如我本身係好中意睇水墨畫嘅，咁但係睇嚟睇去，譬如話我哋都係始終籠統啲講咧，齊白石、張大千都已經係。在二十世紀的響當當人物之後呢，還有沒有學生、啊、或者下一輩、啊、或者徒孫、啊、還有沒有更好呢？ 有些新水墨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水墨的，很有趣，啲新水墨不是用水墨的， 是 它用科技、 啊、 或者甚至用裝置來做水墨的， 是 啊，你真如果看得多你就會問，咦，那些是不是水墨畫、啊、跟住你看石圖就已經好像在這麼久呢，在它的年代它已經可以預測到呢，將來嗰啲水墨咧係別子為宗啊！佢話咧一定係變化到即係一個地步你唔認得噶， 啊，连素材啊、用料啊，都唔系嗰样。 佢哋用到喷枪啊，我知道。 哦，有已经系七十年代时， 用喷枪咁，古人就用毛笔，系用一支毛笔嘅啫嘛。 嗯， 所以呢、這个即系打唔打得破个框框咧？咁 OK， 我谂开放嘅态度去睇咧，就系、是、不博今人，爱古人呢、這个呢、這个我啊。相當贊成嘅，係咪話今人一定找一個古人咧？唔係嘅，咁但係有冇啲真係出眾嘅，或者大家可以共同接受到呢啲啊？真係啊，頭先我舉嘅例叻過張大千啦，叻過齊白石啦，啊咁嘅方法或者咁樣嘅寫法咁，又好似真係冇啊！即係 所謂叻都好複雜， 好複雜，好主觀咁啊真。 咁啊，岑日飛，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後發先至係難以成立啲嘅咧？有啲咩煩 啊？科技一定係後發先至嘅新嘢，但係問題係啲好傳統嘅嘢咧，你譬如講呢個係繪畫又係啦，藝術頭先講咧，依住最唔可以後發先至嘅。修道德嘅修養啊，各方面啊，全部真係越古老越好。 嗯、 啊，越古老就越好，有啲就越 update 越能夠新嘅越好。 嗯， 所以問題就唔可以話睇你搞邊行。 嗯， 系嘛？科技一定系后发先， 即系原始啊嘛。有啲譬如思想性嗰啲系嘛，苏格拉底讲嘅嘢，耶稣讲嘅嘢，啊，孔孟讲嘅嘢系原始，即系冇啲杂质可以讲吓，即系睇落去冇杂质。 哦，你嗰啲叫 orthodox 咯，我哋话 啲 orthodox 系啲 冇乜杂质。 你有啲嘢由自古以嚟到而家都存在，咁、你发觉到而家啲人讲嘢系始终唔及得古人。譬如佢讲嚟讲生死问题。一生出嚟幾千年前都係面對呢樣嘢，人一生出嚟就會死嘅，面向死嘅問題。咁點樣睇生死？咁你發覺到而家啲人咧，其實唔及得古人。 嗯， 佢哋一樣面對呢個問題㗎，唔係話而家先出現㗎嘛。 係， 但有啲問題係，喂，如果你話而家出現咗，古人根本唔知， 係， 係嘛？ 係， 所以我哋時話，哇，我哋有啲話你唔及啲老師，我就最叻講句。我係唔敢當老師，但有一樣嘢我叻過老師嘅，就是、我老師唔識電腦，我識電腦，我學法先至啦。因為電腦係有喎，好有好處，好幫助喎。而家好似用 Zoom 教學，哇！我發覺到，咦，真係 Zoom 可以勁喎，上堂嗰啲。有嚟自英國嘅，嚟自加拿大嘅，一齊上堂， 一齊上啊，係啊，四方八面啊， 唔係一定喺香港嘅， 唔需要， 有呢個 Zoom 先可以做到呢樣嘢。 一體化係做到啊，全球一體化。 內地唔同嘅地方，而家河北省啊、山西省啊，咁大家都係同一個框架裏邊對話。 咁嗰個5G技術啊嘛，連呢個做手術個醫生喺北京嗰個醫學院嗰度做，咁一個病人喺浙江，一個喺海南島。同一時間用科技做到啊，博骨做到啊，即係嗰個我諗咧，另外一樣嘢就係開採資源，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係， 譬如話你以前冇嘅喺唔好講啦，我哋一千幾百年前冇石油嗰樣嘢噶嘛，係嘛？咁後來有人發覺用到石油，咁之前冇嘅，咁個生活可能係麻煩好多啊，啲日用品啊、製品啊、燃料啊各方面差啲啊嘛，咁而家。找到新的資源，我衰咩仲用煤炭呢？咁而家再用核電，再用其他嘅，又取替咗舊嘅。咁呢啲就後發先至嘅。 我咧就岑日飛最理解啦，因為岑日飛早期寫稿，由用一張原稿紙或者唔用原稿紙，用筆。然之後咧交稿嘅方法，有啲要搭巴士走去交稿，我仲記得。咁啊，跟住有人嚟收稿，跟住到傳真機，係嘛？咁啊，到話岑日飛咧係非常之叻呢一個科技嘅，即係喺我哋咁雲雲咁多寫字嘅人嚟講啦嚇。佢亦都好善用呢個科技。咁啊，但係咧，我覺得有個題目咧，相關於呢樣嘢亦都值得講嘅，即係或者以前都講過嘅，就係、是、科技同人民啊。即是说呢，我们现在完全拥抱科技，亦都没有毫无保留，即是会向前不会向后。但是呢，我们中间流失了很多东西的，流失了很多东西。譬如呢，已经我女儿已经说啊，你那些写字稿不要丢啊，我第日来了纪念你。即是你那些用笔迹用手写的那些字，即是现在你知道怎么按个掣或者在个在猫小写的字都不见到你的笔迹。即是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流失了的。即是个通讯方法，譬如现在不会寄圣诞卡的嘛。我们全部用电子卡的嘛。是没了很多人味的人气的。但是我们唯一拥抱科技呢，我们都不珍惜的了，都要向前，很怕落后添。 啊、有幾多塊有幾多新嘅 model 就去用啦咁樣。咁即係科技同人民咧，即係我哋始終會去到某個位置會去諗一諗，咦，係咪有啲嘢可以慢啲啊？係咪有啲嘢要保留咧？係咪做手術都要見下個人咧？譬如咁講啦。 教學咁樣係咪？純粹係全部係機械咁各方面啊！依個係一個科技來臨咁急速發展，其實好多嘢係唔配合嘅。 你人的接觸咪少咯，一路少咯，係咪啊？譬如寫個聖誕卡俾你，寫封信俾你，我親筆跡，好心機寫嘅，咁睇得出噶嘛，係嘛？咁嗰啲係人情嘅嘢，係人與人之間接觸嘅嘢。而家你用咗數碼化取替曬，冇曬。 嗱，同埋虛擬嘅世界令到我哋唔需要接觸任何嘢，因為我尋日走入去一個曬相鋪，佢以前就賣好多 CD 嘅，即係電影嗰啲 CD 啦。咁咧，而家完全清曬個檔，又冇人買啦。仲有好多客話送俾我哋，我哋都唔知點擺。而家所有人都有呢個情況啊！你搬屋又好，退休又好，搬寫字樓、移民，哇！你嗰啲書點樣處理？你嗰啲 CD 以千計點樣處理？係冇人要啊！ 冇人要，係啦，地方擺嘛，最慘又冇個機喎，係嘛？ 於是咧，一部電腦做曬所有嘢，睇書喺嗰度， 一部手機啊！一部電腦都話，依家係落後啊！依個係 Steve Jobs 嘅夢想，就係一部手機做曬所有嘢，你唔需要用電腦。 連埋娛樂都喺手機喎，而家佢係嘛？睇戲、聽歌，乜都齊曬，即係連電影院可以理論上可以唔去噶嘛？ 你交朋友 Facebook 咯。 我哋幾個人個手機都勾噶，已經話而家手機係要接埋可以打開嗰種嘅接機啊！而家興， 因為咁細嘅接埋， 可以接埋細個，然後打開一大個嗰種咁樣嘅手機，然後先要最 update 嘅。 係啊， 係嘛？而家我哋個就一個個部手機全部都勾嘅， 所以咧就真係覺得科技與人民都係可以講嘅，因為 可 能喺我哋再生嘅日子只係見到科技不斷嘅競賽，係同埋虛擬世界取代呢個現實世界呢個可能性， 嚇、啊，因為我哋20-30年前已經面對一個問題，就話嗰起依個電腦嘅問題唔係手機嘅問題，就話每18個月就撳一個印叫 expire， 嗯。 就嚟個新，咁根本你好多嘢都唔跟得上，但係而家點知18個月啦，冇啊，已經跟住5G年代來臨， 係 嘛，好多嘢都改㗎啦， 好多嘢改， 而家問題喺依啲咁嘅嘢嚟講，後發先至你睇到，我哋香港人係好密切感覺，後發先至嘅特色啊，而家香港人嘅科技要手機水平、電腦水平係落後於大陸嘅。 嗯， 大陸是很先進的，但它是後發的，以前香港是在大陸之上的，全部大陸跟香港的，但它們是後發先至，它們現在全部微信支付啊，各方面 用電腦用手機來付錢，香港人還我們回內地一用人民幣，人哋即刻就你係香港人， 看一看出到你嘅，係根本就看到， 因為內地沒有人用人民幣的， 冇啊， 因为用人民币全部手机支付啫嘛，你一用人民币咧，佢又你系我香港人咯， 睇得出啊，系啊， 即刻知， 系啊， 系嘛，咁好早咧已经有人讲噶啦，即系就传统社会一开放嘅时候咧，最先消费嘅咧就系科技产品同埋化妆品， 嗯， 喺时尚吓，咁呢个新嘅身份嘅包装啦， 系， 但系佢哋都用得好透彻。呢個係真嘅嚇，冇猶豫。咁你反而你唔好話香港啊，美國仲落後啊。如果你喺呢啲地方講，有啲人都仲係用緊嗰啲唔係智能嘅手機嘅。 佢美國嘅社會係好得意嘅，大家咧有一個錯覺，佢就先進到不得了，快到不得了。其實呢個咧，我估係喺某些城市嘅啫。 有啲 最顯明就喺紐約嗰度， 可以好快， 啲交易啊好快成。你就係去到加州咧，啲生活好他條咧。好多好多唔知道出邊咩事啊，用唔到你呢啲咁先進嘅嘢嘅，佢哋好仲係啲即係生活咧係比較樸素或者比較勾咗啲啦，用我哋嘅角度去講係嘛？ 仲要有人攞本支票簿去超市買嘢寫票嘅， 係 所以呢個係科技與人民 係科技與人民 係一個面 臨 啊！我哋一個好大嘅，不過問題就話我哋未必有命睇到嗰、那個。個質嘅變化，依、這個可能係50年之後。 係 啊， 係冇錯。咁但係有一啲人咧，佢真係覺得有一啲享受或者美感經驗係好有價值嘅咧，佢哋自己叫做 revival 啊， 復興翻一啲舊有產品，譬如黑膠碟啊，嚇、啊，即係覺得聲音係咪要咁去聽嚇？係、啊、咪要有啲窩窩地嘅聲音先係最好嘅聲音？咁佢哋有呢個條件去復古嘅。 而家啲人啊，我哋都係影相用數碼相機啊嘛，好多人用翻膠卷啊。個味道靚、啊， 或者拍電影咧，好中意想用菲林嘅。 菲林啊，用翻膠卷啊，靚啲，個味道好啲啊，咁。係 啊。 咁所以又有市場又有。 我個題目啊，復古嗰個。 好。 哦，好啊。 復古啊！嗯、哇，依樣嘢其實而家應該開始，哇，值得珍惜喎、 啊。係啊。 係嘛？ 係啊。 要講復古嘅潮流，其實要復古啊，唔係冒新。不是催生、 嗯、 而是要復古， 同埋復古咧，呢、這個或者甚至懷舊或者復古咧，係有好有學問嘅，有啲社會學嘅研究嘅，即係佢有一種思考同埋價值喺裏邊嘅嚇。咁啊，所以就唔係淨係話我揀啲咩樣嘢嚟復古。咁好啊，我哋收嘅題目都好足夠，我相信嚇、啊，即係嚟緊嘅2022年下半年、上半年嘅題目咧，喺上一個星期2月19日已經收到啊，咁亦都編導已經編好咗啦，1月1日開始講啊，咁啊，所以咧呢個係一個集思廣益嘅時間。好啦，今日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係 Boxing Day 啦，好希望聽眾咧繼續可以有一個愉快嘅一日，同埋同家庭嘅聚會。咁我哋最後聽翻一首歌。就是很有意思的歌名，是黄淑曼唱歌的，唱的《致未来的我》。拜拜。 OK， 拜拜。See me.